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晚上十点，锁定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让好音乐给你内心片刻宁静。嗨，我是古巨基。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音乐之声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北京 FM 90.0，大连107.8，石家庄105.1，长春94.3。南京98.9，拉萨96.1，深圳101.2。音乐之声 News Update， 欢迎收听本节的新闻，我是裴冲，来关注环球资讯。2017年摩洛哥撒哈拉沙漠马拉松赛日前展开了第三阶段，同时也是最后一阶段的比赛。这项马拉松被称为世界上最恐怖的马拉松，在炎热的撒哈拉大沙漠，选手们需要忍受近50摄氏度的高温，并在6天内跑完约合250公里的赛程。由于比赛的特殊性，参赛选手在报名的时候，除了要递交近期的体检报告以外，还要缴纳价格不菲的参赛费。因为如果在比赛中遭遇了不测，这笔费用将用于选手的后事处理。一年一度的花格子泥日游行近日在美国的纽约举行，一群身穿苏格兰传统花格子泥服饰的风笛手沿着纽约曼哈顿的第六大道进行。花格子泥日设立于1998年，旨在纪念和表彰苏格兰裔对美国做出的贡献。当讲究以形写神的中国绘画遇上表达叛逆颠覆的英国朋克艺术，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近日，中英传统与当代艺术交融专题研讨会在英国举行。研讨会上，英国朋克艺术家斯特因表示，自己的作品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智慧，中国的武术、书法对他的影响都是非常深远的。而他在研讨会上展示的朋克的画作，则受到了《易经》八卦的启发。美国一项最新的研究报告显示，在美国新泽西州，大约有1/3的自闭症的青少年已经获得了驾照。研究人员表示，对于很多的家庭来说，孩子取得驾照或许是理所当然的事情，但是对于患有自闭症的青少年来说，做出考驾照的决定可谓意义重大。驾驶汽车有助于让自闭症患者增加活动，并提高他们的独立性。近日，105岁的英国老人瑞莱诺斯在自己生日的当天跑到游乐园坐云霄飞车，一举成为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上最年长的云霄飞车乘客。据了解，诺斯上一次坐云霄飞车才20岁，所以他决定趁这次的生日再次体验一把云霄飞车。其实，这并不是他首次打破吉尼斯世界纪录了。在104岁的时候，诺斯曾经在手臂上刺青，成为了全球最年长的刺青者。法国的一名男子近日买彩票成功选择了7个正确的号码，结果中奖得到了8340万欧元，约合人民币6.12亿元。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资讯的所有内容，由一心编辑，感谢收听，稍后带来天气情况。 天气变化早知道，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Music Radio气象报告， 晚上的10点，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8到26度；天津阴转多云，11到26度；上海晴，13到25度；重庆多云转晴，17到29度；太原多云转晴，5到23度；西安晴，11到27度；郑州多云，14到27度；武汉晴转多云，12到27度；合肥晴，12到27度；南昌晴，13到27度。 再来关注一下细颗粒物的浓度，北京3，天津103，上海17，重庆22，太原23，西安18，郑州22，武汉19，合肥32，南昌52。 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就是叶酸，叶酸就选斯利安。斯利安叶酸提醒你关注气象报告，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把梦想实现，有一种幸福在空中遇见Music Radio 旋律在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Viva Music Viva Music Viva Music 音乐万岁， 音乐万岁。 蛋堡也在软嘴唇啊，2010 I want you let's go。 这个距离没到过，再靠近点就爆破，我想我没听错，你说你会照我，问了问你比我小很多，有的聊很多，有的没有说，或者心里想的嘴没照做，或者我们都在隐瞒什么，目前对自己我不是太满意，言语交锋像在比腕力，如果丢个梗怕你没反应，是否有的等了，是否空欢喜，有时太软弱，我有时太懒惰，有时太敢睡，有时又太晚说，我说喝完酒的那个不是我，怎么说呢，因为他敢承认。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这个晚上原本各自 social， 你跟你的，我跟我的朋友，不打算多做介绍，他们太多样貌，醉的没醉的都成风景， no 的呛的都在过瘾，我们搜寻彼此身影，穿越人群的视线，撞上你笑脸，你说走我们去跳舞，跳了很多首，会面在倒数，他就休息一下感觉先收，看你抽烟跟你拿根烟抽，烟雾弥漫其实戒很久了，有点灵感决定写一首歌，我知道你情况，你知道我的，他们有人在看。 But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 I want you追逐不断飞，不断追溯不乱亏，有点冲动的后派对，有些立场没捍卫。 I want you I want you So I want youI want you Sublime 蛋堡和加布洛合作的一首歌曲叫做 I Want You。 这首歌明明是夜店大厦的一首歌曲啊，但是却生生的被蛋堡美绘成了好像是一首美丽但是又非常内敛的情诗。不过这样也不错啊，这样一来呢，这首歌就可以适用于任何的场景中啊相遇的两个眼神了。不过你要知道，有时候眼神和眼神的交流是很危险的。 The XX Dangerous。 They say we're in danger But I disagree If proven wrong Shame on me But you've had faith in me So I won't shy away Should it all fall downYour love been my favorite mistake They say you are dangerous But I don't care I'm going to pretend that I'm not scared If this only the most. This is JJ Lin, 林俊杰。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Number 10. 小球庄娟英七分难。 Number 9. 容祖儿麻烦你。 麻烦你喜我更深。 Number 8. 李玟十八。 走过爱走过痛走过昨天。 Number 7. 穆慧媛心里的人儿。 我把心里的人。 Number 6. 佳佳还是想念。 回到最深的心我还是想念你。 Number five. 薛之谦，高尚。 我多高尚。 Number four. 张志成，淤青。 半边黑，半边青。 Number three. 杨宗纬，张碧晨，凉凉。 凉凉月色为你思念。 Number two. 杨乃文，如一。 如何像一阵风有去。 Number one. 五月天，任意门。 清清润润好知音，全世界华人都在听，锁定每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金榜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是风格闪耀的动感造型，是独具格调的质感座舱，是极致所能的预感科技。新一代东风标致308新时代中级车创行者要你绽放。Music Radio 早安音乐由新一代东风标致308为你放送。 我要都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Music Radio 音乐万岁，欢迎继续回来，我是裴虫。马上要听到这首歌来自孟慧圆，从2012年在花儿朵朵上的初露的锋芒，然后再到去年超级女声舞台上她的表现。四年以来呢，其实她在音乐这个路途上走的并不算是很顺利。这首歌叫做心里的人儿。 心里的人儿丢在眼里，也许是太重，下了一场倾盆大雨，滋润我心里的土地。我把心里的人儿丢在黄昏里，也许是温暖从云里洒出光。 这里等你，生。 这里等你。 孟慧圆的歌叫做《心里的人儿》，这首歌也是她的回归之作啊。她在经历了这个低潮期和沮丧的自省以后呢，一直认真唱歌的她其实并没有就此放手啊。为了这个回归之作，她也是花了很多的心思。林俊杰的歌。 流星坠落了，天空依然在等着你许下一个心愿。就算下着雨，你不要害怕，风雨中有人为你撑伞。当回头看看那些回忆，又苦又甜，别让忧伤偷走你的一切。 林俊杰的歌叫做《为你祈祷》 I pray for you。 北京时间22:23，现在是 Miss Radio 音乐万岁。马上要听到这首歌呢，是一首法语和中文结合在一起的歌曲，来自法国的新生代的女歌手 Juicy 和曲婉婷，叫做 Sans toi 没有你。 Ça me rend triste d'aller mieux, ça m'éloigne de toi。Ça me rend triste, mais je vais mieux, même que parfois je pense plus à toi. Quelques secondes et je m'en veux, dès que tu t'évapores de moi. Ça me rend triste 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璀璨启航， 流行民谣加摇滚，雷鬼电音加朋克，不同的听觉感受，同样的音乐魔力，一秒拉近你我距离。我是许魏洲，听我就投我一票吧。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Word 阿拉蕾，即日起至4月30日，全家推出阿拉蕾系列笔、水杯、笔本套装以及修脚套装，单笔消费满16元即可加指定金额购得一款。另外，凭吉祥卡指定积分也可购买任意一款，尊享版吉祥卡更优惠哦。全家就是你家。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港台地区年度最受欢迎男歌手入围的有 B 毕书尽。韦礼安。 我的惶恐，我 林宥嘉。 在天堂跌倒，在地狱站起来，我、哦哦、不管能不能去问该不该，我、哦哦、前进不够坏，热血儿女不爱，我们是大不坏的无赖。 信， 我要说走就走，从来 大同。 现在我又会接连修炼，闭上破破的针72遍，上了凡人我一问我要念，不要阻止我看守着师父在哪里。我又会接连修炼，闭上破破的针72遍，上了凡人我一问我 曹格。 Life is wonderful， 手牵着手，请打开分享感动，爱就在世界歌颂。 陈世安。 遇见谁也都难免好爱好散，结合多年回忆仍难还，假如够浪漫与爱不 古巨基。 这些年我还是记得你是怎样对我表白，不相信我们纯白。 吴建豪。 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 音乐万岁，欢迎继续回来。很多人对李圣杰的印象应该就是痴心绝对手放开当然也有人说他是 loser 专用的曲库，不过从另一方面呢，敢于放手去祝福的才应该是赢家吧。这首歌你们要快乐听起来也是蛮惨的一首歌。 你哭着拿下银手链还我的时候，最近你躲我有了理由，别说我的爱让你惭愧，不配拥有，珍惜不就是温柔。当你说抱歉爱上了我的好朋友，原来心酸比心痛难受，茫然地走到了门口，倔强还是念旧，我听见我回头说，你们要快乐要天长地久，你们没有错，爱是自由，走出这扇门后至少我还有辽阔，你们要快乐紧紧牵手，你们不幸福我会难过，成全最爱的人不是为了看着他寂寞。当你说抱歉爱上了我的好朋友，原来心酸比心痛难受，茫然地走到了门口，倔强还是念旧，我听见我回头说，你们要快乐要天长地久，你们没有错，爱是自由，走出这扇门后至少我还有辽阔，你们要快乐要紧紧牵手，你们不幸福我会难过，成全最爱的人不是为了看着他寂寞。 笑得很甜不代表有权利要你纠结，虽然遗憾爱情也有它的季节，风不能吹就做最潇洒的落叶，你们要快乐要天长地久，你们没有错，爱是自由，走出这扇门后至少我还有辽阔，你们要快乐要紧紧牵手，你们不幸福我会难过，成全最爱的人不是为了看着他寂寞。 次不够亲密，不够，不够，不够天真，不够依恋，不够放肆，不够，不够亲密，不够，不够。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搭乘本次的音乐国际线。为了保证您的正常收听，请全程锁定我们的频率。准备好了吗？音乐国际线带你倾听来自世界的声音。 Welcome aboard。 音乐国际线，今天我们抵达的站点是奥地利。甜美可爱的少女双人组合比比皆是，但是走个性帅气路线、玩摇滚曲风的少女双人组真的有点稀罕。那今天要跟你来介绍的呢，这一对来自奥地利的少女摇滚组合，他们叫 Lutemberger Klag。 组合的两名成员最初结识于一场音乐会，由于感受到了彼此之间融洽的音乐默契，他们很快就拍案决定要组建一个组。两位女孩不仅声音迷人、唱功了得，同时还都非常擅长乐器的弹奏，一位担当吉他手，而另一位是键盘手，自弹自唱的演绎方式对他们而言简直是小菜一碟。Lutemberger Klag 的组合首支单曲推出之后，在乐坛反响平平，期望与现实的落差无疑成为了一个不小的打击。而经过一年的调整，他们旗鼓重振，决心重新编曲，并在奥地利和德国再次发行这支单曲。终于，这首歌成功闯进了奥地利流行单曲榜40强的名次。2007年，他们首张专辑推出，其中热门单曲在奥地利斩获了年度最佳单曲，而次年的第二张专辑在德国则是获得了空前的反响。面对部分媒体针对他们音乐风格的质疑， Lutemberger Klag 的组合一次次用实力和才华证明了自己，加上强大的粉丝人气对他们的音乐保驾护航，相信他们之后推出的作品会更加的精彩。音乐国际线今天要为你来推荐的就是他们首张专辑当中一首精彩的歌曲《夏日》。 Ganz hinten im Garten, dort wo ich am liebsten bin. Schwerelos schweben Insekten daneben, tanzen verzaubern im Licht. Wolken spielen fangen und dann ganz langsam streichelt der Wind mein Gesicht.Tag, an dem ich meine schönsten Kleider trag. Lass mich zum Mond, bin unbeschert. Federleicht, so wie es sich gehört. Wenn die Zeit greifbar nahe ist und man das Gewicht der Welt vergisst, weil ich dich unendlich gerne hab. Wie ein Sommertag. Wie ein Sommertag.Diese Ruhe so sehr mag warmer Sommertag, an dem ich meine schönsten Kleider trag. Lass mich treiben und bin unbeschwert, federleicht so wie es sich gehört. Wenn die Freiheit beinahe ist und man das Gewicht der Welt vergisst, weil ich dich unendlich gerne hab, wie einen Sommertag. Ein schöner Sommertag. Ein schöner Sommertag. 伴随着美好的假日时光，周末下午两点到四点，和 DJ 朱露一起在 Music Radio 音乐漫步。 世界那么辽阔，声音如此美妙，厦门航空带你共同领略。厦航邀您收听音乐漫步，厦门航空伴您聆听，带你远行，最美的你在路上。 人的正常心跳一分钟75次， 因为它加速狂飙。 全球华语星光舞台汇聚一整年的流行最强音，此刻这里就是世界的焦点。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5月7日在北京见证2016年最赞歌手全球加冕。 详情请登录全金榜央广网活动专页，关注音乐之声微博微信公众号或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等。你距离荣耀时刻只剩一张门票的距离。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有一种快乐在空中听见 Music Radio 旋律的蔓延，感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音乐。 Music Radio 音乐万岁，欢迎继续回来。你是一个好男孩还是一个坏男生呢？张惠妹的歌 Bad Boy。 你说的是我不想走，你说的是我不想走，你说的是我从来不放手。我不会问你为什么，你不用教我怎么做，我要抹上最鲜艳的口红。 你是 bad boy, bad boy, 你的坏人

韦礼安昨天推出了一首全新的单曲《分享快乐》，他在这首歌里面尝试了充满异国风情的森巴曲风，通过南美打击乐配器，传递出和朋友相处时的轻松愉快。双胞胎唱跳组合 By Two 今天发布了新歌《孟先生》的 MV， 这首歌收录在他们的全新的专辑《爱又爱》当中。电影《喜欢你》近日发布了主题曲 MV， 这首歌名叫《我喜欢上你时的内心活动》，由韩寒和陈绮贞共同创作。周传雄《今宵酒醒何处》世界巡回演唱会即将于本周六登陆北京乐视体育生态中心。薛之谦《我好像在哪见过你》2017全国巡回演唱会即将于本月22号在大连正式开跑，巡演首站登陆大连以后，接下来将于本月29号前往深圳，下个月20号登陆青岛。李佳薇《爱的风暴》全国巡演将于本月22号登陆北京 M 空间，这是李佳薇首次举办个人巡演，也是她去年推出新专辑《爱的风暴》后首次对这些作品进行了现场的演绎。获得公告牌音乐奖最佳巡演歌手和最佳组合两项提名的 Coldplay 酷玩乐团近日在台北连续举办了两场演唱会，吸引了8万多人到场观看。动作电影《荡寇风云》今天在北京举办了首战出击的发布会，导演陈嘉上和主演赵文卓、洪金宝、洪天明全部亮相，影片将于5月27号在全国上映。由刘伟强执导的武侠魔幻新片《武林怪兽》今天正式开机，本片是由古天乐、周冬雨、郭碧婷等人共同主演的，讲述了一群侠客好汉偶遇一只不明生物以后发生的惊险的故事。由黄晓明加盟的好莱坞动作电影《金蝉脱壳2》近日杀青了，在续集里面这一系列的灵魂人物史泰龙强势回归，而黄晓明也将加入这场硬汉的群雄对阵，并和史泰龙上演对手戏。真人版电影《美女与野兽》今天累计票房冲破了10亿美元的大关，超越《哈利波特与魔法石》，位列全球影史总票房榜的第29位。好的，以上就是本节资讯的所有内容，由一心编辑，感谢收听，稍后带来天气情况。 Music Radio 气象报告， 晚上的11点钟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北京阴转多云，8到26度；天津阴转多云，11到26度；上海晴，13到25度；重庆多云转晴，17到29度；石家庄多云转晴，11到25度；太原多云转晴，5到23度；西安晴，11到27度；郑州多云，14到27度。武汉晴转多云，12到27度；合肥晴，12到27度；南昌晴，13到27度。再来关注一下细颗粒物的浓度：北京3，天津103，上海17，重庆22，太原23，西安18，郑州22，武汉19，合肥32，南昌52。 华南时尚周刊精品生活指南杂志植根广州，专注解读最新时尚潮流，挖掘休闲娱乐生活，记录文化艺术脉搏，同时为男士提供爱好谈资。想要了解更多关于广州人的时尚生活方式，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 Style Weekly 精品生活。 Viva Music, Viva Music, Viva Music, 音乐万岁！ 音乐万岁！ 是忽冷又忽热隐藏。 只是怕爱你的心被你看透。猜的没错，想的太多，不会有结果。被你看穿了以后，我更无处可躲。我开始后悔不应该太聪明的卖弄，只是怕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我猜着你的心，要再一次确定，遥远的距离都是因为太过聪明。要猜着你的心，要再一次确定，混乱的思绪都是因为太想靠近你。猜的没错，想的太多，亲手将我的真心葬送。 至高荣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璀璨启航。 薛之谦入围了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内地最受欢迎男歌手，恭喜一下。从今天开始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蜻蜓点 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认准红色的版本，或者是关注音乐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可以用行动来支持你喜欢的歌手。更多的详情你可以登录我们的央广网，或者是关注音乐之声的微博微信都可以了解。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来自薛之谦，初学者。 像海浪

郭采洁曾经说过，只要肯努力，宇宙都会来帮助你。说确实她是这样的一个女生啊，没有天生的光环，但是却有着一双自己的翅膀。五月天的歌，春天的呐喊。 不要叫我比赛，不要再看我成绩单，不要再无奈，不要再忍耐，不要再让我伤感。天天都火腿蛋，天天都排骨鸡腿饭，我需要扭转，我需要意外，我需要感觉存在。当阳光很冷淡，心情很吉普赛，没人能挡住我跟平凡拜拜。方向盘指向南，一路都不转弯，除非我看到沙滩，看到大海，看到未来。双鸭不想再当模范，不想要再当乖乖牌，我只想摇摆，我只想旋转，我只想海盗退软，让冬天被打败，让春天冲上了舞台，让热血变红，让天空变蓝，让我把无聊炸开。看羚羊草直白，我爱上大自然，来不及等泪干，来不及放晒。浪漫只怕太慢，痛快只怕太快，快让我看到沙滩，看到大海，看到未来。 双鸭呐喊， 我双更要喊， 压力要甩， 犹豫要推翻。 双鸭呐喊， 用力的呐喊， 喊到流汗， 喊到没遗憾。 一生能有几次 跟世界宣战。 再闯进我的生活，请不要嘘寒问暖关心我，说什么还是朋友更折磨，别再若有似无的触碰。一个人吃饭睡觉很轻松，也习惯从爱解脱的自由，爱不到就不能活太幽默，你有了新的寄托，何必在意我的死活。都不管你的事，别想太多，没有你为什么我不脆弱，不贴心不懂破，只是没偶尔不太受够。 都不管你的是非在啰嗦，越温柔越往后越多心痛，别拆封就想告别戳破我坚强的禽兽，也终于不为过去而汹涌，也很难再为了谁而激动，自以为不被雨泼在捉弄，你却像脚的风，请你拉高喜怒哀愁，都不管你的事别想太多，别让你没什么我不脆弱，不真心不当破，只是泪偶尔不太受控，都不管你的事别再啰嗦，越温柔越往后越多心痛，别拆封旧伤口，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是别想太多，没有你没什么我不脆弱，不真心不当破，只是泪偶尔不太受控，都不管你的事别再啰嗦，越温柔越往后越多心痛，别拆封旧伤口，别戳破我坚强的承受，你幸福你快乐就都足够，把心事藏心我微笑带过，就说谎别说破，就让我继续埋下伤口，请不要再闯进我的生活，请不要嘘寒问暖关心我，从今后我们之间剩下我，关于你的事不关于我，不关你的事放我独自寂寞。 生活有态度， 耳朵要减负。 News Radio 环保新力量。 大家好，我们是 831， 在 Music Radio 音乐之声邀您一起从现在开始珍惜每一棵树木，减少不必要的消耗，远离一次性纸杯、搅拌棒，使用二次纸列印档案，用电子文档取代纸本，给美丽地球多一点绿色。 体彩大乐透上市10周年，5亿大派奖， 3元最高可中2400万。 体彩大乐透上市10周年，5亿元大派奖， 3元比2元固定奖，奖金翻倍。 遇见就有可能。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2016年度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中国 Top 排行榜 年度校园人气大奖。入围的有 99.9 乐团， 不管总该到来的未来，不管明天的未完，人生的答案是我们的平凡现在，就算时间永远不停。 零点乐队， 我爱着你，我爱着你，一个人守着 831， 干杯啦，干杯啦，哪来那么多废话？干杯啦，干杯啦，干了这杯。 1931女子偶像组合。少女队， 我要你的爱鼓励，我需要你爱的鼓励，这样尽心尽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努力，遇上我的决心 好计划。SNH 14A。音乐是我们的共同语言。 即日起到6月11号，通过网站投票3w.蜻蜓.fm 下载音乐之声 APP 红色版本， 或关注音乐之声微信公众号参与投票，用行动支持你喜爱的歌手。 华语流行乐坛至高荣耀， 国家级媒体唯一音乐类奖项，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Music Radio 携程旅行， 中国 TOP 排行榜颁奖盛典系列活动， 用音乐丈量世界。体彩大乐透上市10周年，5亿大派奖， 3元最高可注2400万。 体彩大乐透上市10周年，5亿元大派奖， 3元比2元固定奖，奖金翻倍， 遇见就有可能。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Miss Radio 音乐之声，和你一起倾听我的梦。 你好，我是卓然。在1958年的那个夏天，台北的某家小小的瓦斯行迎接了一位男婴的到来。这家父母给这个男婴取名为阿宗。阿宗小时候有点逊，开窍得很慢，考高中2次都没考上。而因为平时非常喜欢音乐，于是呢他就跑去考艺术专科学校。可是他什么乐器都不会，五线谱也不认识，两门考试科目视唱和听写都是0分，考完之后哭着出来，大受打击。不过他却没有因此而放弃内心对音乐那份小小的执着。16岁那年，阿宗在一把借来的破烂尼龙吉他上学会了第一个和弦。在随后的青春岁月里，他一边继续念书，一边帮家里送煤气罐。而跟邻居学吉他这件事，他也一直坚持着，从不懈怠。再后来，阿宗还和几个朋友组了一支民谣乐队木吉他。但是由于长期送煤气罐，他的手变得粗糙笨拙，并不能够弹奏好吉他，也不是乐队当中最受欢迎的一个成员。而他知道自己就是想做音乐，所以在工作之余他专心苦练吉他。2年之后，木吉他合唱团推出了一张作品集。那个时候，阿宗常常光着脚穿着拖鞋，换完煤气罐来不及洗脚就穿上袜子，飞奔在去演出或者是节目录制现场的路上。就这样日复一日，慢慢的送煤气罐男孩变成了职业音乐人，最终也成为了台湾流行乐坛最具实力的词曲作家、唱片制作人。这就是人们心中的乐坛常青树李宗盛。那段充满心酸、屡屡受挫的青春岁月让李宗盛十分的珍视。后来李宗盛还写了一首歌叫《和自己赛跑的人》，他说这首歌代表着他们那一代人对理想的追求、对信仰的付出。信仰是一种很神奇的东西，它也许不能给你带来过多实质的东西，但却可以让你活得更从容、更真实，也更接近生命的本质。 Never read it again. Where do you go when you asshole. 最后档，北京时间23:38，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 Music Radio 音乐万岁。这首歌曲来自黄小琥，用简单的编曲烘托出了黄小琥的声线，像对话，也像老朋友的叮咛，心酸的成熟。 连吵架都嫌累的那一刻，你发现自己的心老了，很多事是不会有答案的，正对错又有什么意义呢？连谎言都原谅的那一刻，你怀疑自己的心死了。每个人其实都是复杂的，能要谁永远都讲真话呢？你接受了情人，总有借口，也接受了幸福，不会永久，偶尔的体贴已经值得拍手，不再奢求是多么心酸的承受。你接受了生命总有缺口，也接受了现实从不温柔，流泪比哭笑还要痛快许多，自我安慰是多么心酸的承受。真话呢？ 接受了情人，总有借口也接受了幸福，不会永久，偶尔的体贴已经值得拍手，不再奢求是多么心酸的承受。 黄湘琥的歌叫做《心酸的成熟》，他刚刚和萧煌奇结束了在新加坡的演唱会。如果你错过的话也没有关系，因为黄湘琥在下个月5月27号在台北还有一场个人演唱会。陈翔的歌《回应》。 独自离开机场时的伤心，脚步难以挪动的情绪，回忆全部绞痛我现在炙热的身体。有一次我跑回到了原地，拉住你努力再靠近，你推开我一个人转去。我一动不动地看着你，瞬间我闭上了眼睛，天空灰色压抑，眼睛泛起涟漪。我不敢再看你背影，安静地说要我冷静，因为我的你想要的回应。跑回到了原地，拉住你努力再靠近，你推开我一个人转去。我一动不动地看着你，瞬间我闭上了眼睛，天空灰色压抑，眼睛泛起涟漪。在等你，我一动不动地看着你，放轻自己合十双臂，天空灰色压抑，眼睛泛起涟漪，回忆了我们的过去，把自己紧锁在怀里，如果联系自己先忘记，就算可惜，让所有都过去。 热血摇滚第一团831全新创作大碟《生存指南》强势登场。 不太受控，都不管你的是与非在啰嗦，越温柔越往后越多。 抒情主打秒哭伤心情歌， 不关你的事，清唱一首歌，让伤痕愈合，与自己言和。滚石唱片， 2016年华语乐坛耀眼答卷， 全球华人认同，口碑人气双料好歌。 Music Radio 京都念慈庵全球流行音乐年度盛典，二十大金曲，杨丞琳《年轮说》。比田馥甄余波荡漾， 天上死去的星星依旧在夜空闪亮，穿越千万年的风。 维里安英雄， 我的王宫，我的哀愁，其实成语不多。 方大同放不过自己， 放不过自己，我忘不过去。 鹿晗某时某刻 Catch me when I fall。 Who's gonna catch me when I fall。 引领音乐新指标，全世界华人都在听 Global Chinese Golden Chart。 勇敢动让你听见，我要我的 JCJ can take my eyes off you。 北京时间23:50啊，我们听了一天的好音乐了。今天是星期四，马上就要迎来周五周末了，所以不如抓紧睡个好觉，迎来明天的周末的时光。希望你有个好心情。胡彦斌男配角， 对剧情总是不满意，有人安慰自己，有人在自找话题，或者难道是为了 是为了重在参与，华丽的脸表情都显得很多余。一个人哭了，忍了，累了，还会不会认真的在意？难被觉得台词被看得只剩下一句。一个人变了，瘦了，倦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系？完美的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你？我抛弃还尴尬地站在那里，熟悉的城市喧嚣着，而自己的距离，或者你难道是为了重在参与，玻璃心一碰就碎，而碎的浪漫的。一个人哭了，哭了，累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在意？难得也觉得太刺被看得只剩下一句。一个人演了，装了，倦了，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你？是本色还是扮演？是绝配还是配角？是本色剩下一句。一个人演了，装了，倦了，还会不会有认真的关系？完美的谢幕表演，谁还在喊着你？难对决的谢幕表演，是为了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照亮了你，燃烧了我。 你是英雄，就越挫越勇，所有伤痛都化成风。你 若是英雄，哪怕翻山越岭，有一个梦想在心中， 展开那腾飞的翅膀，亲吻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 看今天